心做主，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我每天都有你才看得清楚，这一次我绝不停泊。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工信部近日表示，工信部将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开展套餐流量和调整，确保广大用户在今年7月1号前取消流量漫游费。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要明确对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标准，强调保护隐私，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新西兰今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炎热夏天，在该国的南岛最高气温更达到38.7摄氏度，这是1909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斯里兰卡近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期10天。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提醒公民注意安全。根据市民集中反映的公交乘车需求，北京公交集团调研后将602路末班车延长了40分钟，同时为16条公交增设了站位。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启动2018年享受政府技师特殊津贴人员评选活动，当选可获30000元津贴。网友近日评选出催人奋进的10大励志歌曲， Beyond 的《光辉岁月》、郑智化的《水手》以及韩磊的《创业者》等10首歌曲入选。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但在北京呢，你会因为一座城而爱上这个城里的所有人和事。那些在你生命里出现过的地方场景，是否勾起了你关于这座城市的回忆呢？那时候胡同里还没有接上自来水，都是打井水，水缸就是储水用的。还记得小时候学完司马光砸缸的时候，总是盯着那个水缸看。而关于专属北京人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给我们留言哦，来分享你的北京记忆。 恢复漂亮的脸孔，你问我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琪。刚刚我们话题聊到了关于老北京的专属记忆，微信后台呢就有一位叫做风的听友留言说，关于老北京的记忆那可太多了，在小时候没少爬别人家的房顶，和胡同的小伙伴们捉迷藏，不玩到爸妈满世界抓人绝对不回去。还有一位叫做 Lisa 的听友说，小时候呢总是蹬着铁皮小三轮在胡同里到处跑，两三岁的时候还属于我，但是五岁的时候已经是弟弟骑着到处跑了。可是时间跑着跑着，转眼就到了2018年，回忆终将是回忆了，时光匆匆流去，这些美好的记忆你还记得吗？ Thank you.

学会断舍离是一种理念，一种态度，那些没有用的物品和心中的情结，舍弃时就不该有任何留恋。如果你想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那就断舍掉过去的过往吧。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人不能只活在过去，即便那是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搭载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目前正在南极阿蒙森海进行海洋综合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在该区进行海洋综合调查。我国鲜奶分级标准将出台，保证消费者知情权，改变目前好奶卖不出好价的状况。据统计，2017年间超300,000中国游客访问圣彼得堡，中国系圣彼得堡旅游最大客源国。冬季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全美21个州发布了冬季风暴预警，预计这场风暴将影响4500万人。北京市各级机关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将于近日进行，平均竞争比为10.8:1。由灵魂歌者霍尊倾情献唱的民国浓情虐恋大剧《人生若如初相见》片头曲《焚城雪》在近日发布。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 孤单。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都说啊，女人是水做的，要温柔，不能乱发脾气。可是有的网友评论说，其实啊，我也是用水做的，只不过我可能是用了可乐带气儿。在现代的社会里，对于男性而言呢，不管是对女性的外貌还是性格，考核标准也在提高了。而对于女性呢，美丽就成了每个人都在使劲儿的地方。但我听说很多女生上班都是素面朝天的，原因就是公司里没有喜欢的男生。那么在你平时上班前，你会梳妆打扮一番吗？不化妆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和我聊天吧。

1330112077。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现969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活动截止3月31号，申请电话010-6021-9900，010-6021-9900。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什么时候日子开始飞快？开始会把青春为你倒带，害怕风吹日晒，害怕路太远，一不小心熬了一夜，3天都睡不回来。昨天的事今天想不起来，坏的习惯统统改不过来，越煽情的电影越麻木难感，对新欢不够坦白，酒精难以释怀。哦，我还想诚实的去爱，丑陋已经不在，女人30告别天使，一辈子都在依赖，却向往自由自在。哦，我还想干练花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30完美样子，再不去未来谁停下来。有些快乐需要寂寞体面，有些幸福只为单身圆满，一个人的浪漫你就下冰块，却上流传的故事又何必耿耿于怀，拿得起来也要放得下来，爱或不爱渐渐说不出来，看别人很明白，论自己太傻，渴望有个人来崇拜，也要一夜痛快。哦，我还想诚实的去爱，冲动已经不在，女人30告别天使，一辈子都在依赖，却向往自由自在。哦哦，我还想跟烟花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30完美样子，再不去为 来，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杨千嬅的《女人三十》。30岁呢，是一个很神奇的阶段。歌曲唱出了女人30岁对自己的自信与面对未来的勇气。在《我们结婚吧》里面，高圆圆在相亲对象鄙视她的年龄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30岁的女人既有20岁女人的脸蛋，又有40岁女人的智慧，这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 两个女人间的话题。

接便灯，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

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会有的。没有时间不过是为了自己不想努力找的借口而已。迎难而上，路会越走越宽，知难而退，路势必越走越窄。那些本该干的事，你有什么借口拖着不做呢？不要真正来不及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新的一天一起加油吧。 在乎自尊，我们一